短暂性精神障碍最近成为了互联网的搜索热词。这一切源于发生在南京的620交通事故。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真的是一种精神疾病吗？这种疾病的成因和表现是什么？权威部门是如何鉴定这种疾病的患者？被鉴定为此疾病的患者是否就意味着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让人挂碍的精神障碍。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2015年9月8日星期二，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照例要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什么样新的进展。要说到的是59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56年9月8日，对于咱们国家的空军而言，一种新型的战斗机是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在1956年9月8日，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其实呢，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啊，就开始了仿制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工作。时间呢，回到1951年12月，当时呢，周总理啊亲自主持了会议，研究决定要在3到5年的时间当中，试制成功的原苏联的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及呢米格15战斗机。后来呢，歼击机的项目呢是改成了试制呢更加先进的米格17喷气式歼击机。现在呢，我们是管它读啊歼击机，也有一个说法呢是读歼击机。不管怎么样呢，在1954年，中国第一批的飞机还有呢发动机是试制成功了。两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9月8日，沈飞呢是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歼5，也就是米格17机型。随后呢，这个飞机啊是获得了批量的生产。歼5呢，为咱们国家的空军是开拓了喷气式战斗机的先河，也是打下了咱们国家的空军呢驾驭战斗机、喷气式战斗机的基础。但是到了现在呢，当年所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歼5的飞机啊，都已经是退役了。但在歼5之后，出现了很多的机型，比如说歼7啊、歼10啊、歼11啊，以及呢我们在不久之前啊，在阅兵式上看到的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例如说呢歼15。例如歼15呢，也是在苏33的基础上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仿制和改进的。说到呢，整个空军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这短短的几十年，咱们的空军已经是有了大踏步的发展。说完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呢，哎，最近在身边呢这些科学界有没有什么新鲜的研究。先问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估计呢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在生活中可能都会见过跟自己或者说跟自己身边的人长得很像的一些人，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把一个陌生人错认为自己的熟人。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最近呢有相关的啊美国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发现啊，虽然说人类的基因呢数量是多样的，但是呢基因的数量毕竟是有上限的。我们的面貌长成什么样，就是基因呢不同程度的组合，不同数量、不同样式的组合。但是呢组合来组合去呢，总是会有那么多，因为上限是在那里啊。就相当于呢一个人在打牌的时候不断的洗牌，到某个时刻两个人的手中一定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同一副牌啊，这道理是一样的。另外呢，从一个角度来解释说，人为什么习惯呢和熟脸去接触，其实挺有意思。就说人和很多的群居动物是一样，能够呢从面貌的特征来分辨出来呢，这个人是不是跟我们比较熟，以及呢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呢会有安全感。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对于手脸的这个辨别程度就特别特别的明显，这和基因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啊，这事儿呢司空见惯的一个常事，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都没有解决，或者没有研究出它真正的问题是在哪儿。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晕车。晕车呢，它的科学名词叫做晕动病。这种病呢，现在依然都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说呢，有可能是人类在加速运动过程当中啊，大脑通过听觉和视觉呢，接收到的信息啊，出现了混乱是有关系的。其实晕车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很多很多人，尤其呢这些呢有着惯性晕车习惯的人，每次出门之前都要鼓起莫大的勇气。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只要双脚一离地，立刻就会有晕车的感觉，所以呢走到哪儿都只能步行去啊，唯一能够乘坐的交通工具大概就是地铁了，而且还不能坐的时间太长。最近呢，英国的科研人员研发出来一种装置，来专门呢针对容易晕车的人，他们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电流的方式刺激大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晕车。用户呢只需要啊把插在手机这个听筒当中的这些设备啊，只需要插在那里呢，然后回头连接自己的大脑就可以了。这个设备呢，可以通过呢手机供电，让自己的头皮呢产生微弱电流的通过，刺激呢大脑的运动感应的部位，就可以防止晕车了。现在呢，已经发现微弱的电流可以舒缓呢相关晕车的症状。这个防晕的装置啊，目前的效果还不错，依然呢还是处在一个试制的阶段。哎，但是已经发现有人用了以后呢，效果还挺好的。因为呢，咱们现在的晕车药无非就是让你上了车以后睡觉嘛，其实还是挺痛苦的。未来呢，很有可能这种防晕车的设备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各位呢走进药房就能买得到了。不过大概也得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推出市场吧。对于晕车族而言，目前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还是要不然少坐车，少开车，或者说呢干脆上车就好好的睡一觉吧。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玉龙和大家说了说身边的这些科学研究，以下时间呢我们和各位来关注这两天的一个大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让我学会了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呢叫做什么呢？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但是刚才呀，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跟我说，说这个词儿还不够完善，应该叫做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性障碍。哎呀，这个新词儿也是最近的，让大家呢算是长了知识的同时，也有很多的疑问。这个疑问从哪里而来？究竟呢在科学上有没有这种精神病的存在？以及呢是如何鉴定？哎，你就是这个病的患者，你不是这个病的患者，有没有办法治得了？有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以下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分享这个话题。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漆，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最近成为了互联网的搜索热词，这一切源于发生在南京的620交通事故。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真的是一种精神疾病吗？这种疾病的成因和表现是什么？权威部门是如何鉴定这种疾病的患者？被鉴定为此疾病的患者是否就意味着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让人挂碍的精神障碍。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呢，这两天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先要回到9月6号，南京市交管局在他们的政务微博上发布了南京620撞车案的最新消息。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呢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 王继进作案时呢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对于呢肇事者王进记的司法鉴定意见呢一经公布，也是得到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大家呢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什么叫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啊？为什么要强调在作案的时候呢？这个鉴定结果到底是怎么出来的？甚至有人还对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到底啊这事儿是什么情况？从科学的角度咱们怎么来了解这种平常见的不多的精神疾病呢？今天呢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和睦家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师胜利，欢迎胜医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咱俩见面的时候呢，我跟您说这个词儿我今天念了半天都没念顺啊，叫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您说不对，叫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型障碍啊，我不知道这回说对了没。 这回你说对了，就是拗口一些 啊。对，到底这个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是不是存在？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呢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哎呀这是不是啊有这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原因呢？啊是不是有这个黑幕啊，是不是专门给他设的一个这个病啊，到底有没有呢？ 这是不管是国际疾病分类还是中国的这个精神疾病分类里面，它都是一个正式的诊断条目啊，就是在6月份出这个事件之前早就有了。 嗯 不是今天才发明出来的一个新名词， 过去 只是大家不了解不知道。 嗯，就是因为这事儿大家现在了解到这种精神疾病了， 而且发现了这个分类可能适合于这个人，在精神司法鉴定以后，那么公众才知道了这个名词，其实这个名词早就有。 好，这个水有源，树有根。既然您说这个病早就有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它这个实际上是个描述性的，所以急性就是起病急，比较快，不是慢慢来的。短暂性就是说它整个的病程不长，至少在到你医务系统之前时间一共不长，它就才是短暂性的。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描述性的叫精神病性障碍，其实急性的还是短暂性的或者短暂的，这两个都不好，不难理解。普通人一看文字也可以理解，只是你具体规定是一周两周还是一个月半个月，你不太一样。我们作为公众吧，不需要了解那个规定的细节，但是这个意思能掌握。大家不能掌握的是后面这个精神病型障碍。就是哪种表现的这个精神障碍叫精神病型障碍。 对啊，怎么一急就变成精神病了呢？ 不是你着急的意思，那个急性是时间短暂的意思。 哦， 起病比较快的意思啊。那么精神病型障碍国际疾病分类里面就是有几种情况，就比如说幻觉，妄想，我们叫做这个极度的精神运动兴奋或者迟滞，以及一些我们叫肌张症，或也有人翻译成紧张症性行为。当然这些都是专业术语，就是很一些比较怪的表现吧。 对， 老百姓的角度来讲，这些表现比较明显，占有主要的临床项，那么成为精神病性障碍。那然后它又是急性起病的，又是维持时间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急性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有些患者去得快，有些患者可以迁延，可以变，比如说1个月、2个月、3个月以后，他这个还没好，那么他就会改其他的诊断了。就跟你一开始是感冒，后来变肺炎了，变别的了啊，他可以变成别的， 是这情况啊。 对， 好，刚才您讲到了关于这个诊断是感冒，后来变肺炎，这个诊断的问题，现在大家特别的关注。这个当时啊，那天我还在南京啊，我后来一看，哎呦，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大家就说这人开车开得太快了，那辆车接近200公里的时速，把一辆这个马自达小轿车就当腰就撞成了两截儿，这事儿真是太惨。于是觉得，哎呦，这个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啊，一定这个该严格执法。但是现在呢，看到相关的部门出具的这个关于精神这方面的鉴定，就觉得，哎呦，怎么他会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怎么这么大的事儿，反倒就鉴定出这个疾病了呢？现在甚至还有人说，是不是在这个鉴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接下来就想跟您来聊一聊，作为一个司法部门来去鉴定这么的一个大案要案，整个的鉴定过程，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在精神这方面有疾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什么内容的？ 流程肯定是他有一个司法鉴定小组，有若干个医生，不是一两个医生，大概他一个小组有5个医生，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啊。然后对于这个当事人他在出事之前之后的行为啊，还有他主观的感受，进行多方面的了解，然后勾勒出他主观的和客观的，就是旁人眼睛中的观察到的整个事件的经过。 对， 根据这些经过中一些能够确认的表现来 看是不是符合某种精神障碍的诊断。 嗯，例如我们就说到王进记啊，这个事件啊，王继静这个事件当中来，就比如说他的这个事情要确定他是有这个短暂性的急性短暂性的这个精神病型的障碍，怎么能够确定这个人是有？他是不是要前前后后满足什么样相关的条件呢？ 嗯，那就看他在这个事件之前有过哪些行为异常。 嗯， 然后他自己主观世界里头这些行为异常在他的主观世界里头是怎么回事？ 嗯， 比如说一个人你观察到他不理人啊，或者说对别人反应不对，这是我们外在观察的或者客观观察的。那么他主观的感受可能是我觉得对面这个人是坏人，这个玉龙他早就盯上我了，盯了我好长时间了，你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 嗯，我要对你图谋不轨。 哎，对，他从你的语言也好，从你的表情也好，哪儿看出来了你不对劲儿。 嗯， 那么主观的和客观的对上号，勾勒出一个临床像，那么发现这个人的感受他的行为确实是明显异常的，有问题的。 嗯， 那么就发现是一个有疾病状态的。 嗯， 是靠这个来勾勒出来的。 嗯，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根据这个被判断的这个人吧，根据这个当事人他的语言他的一些行为，我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在精神这一方面有障碍，无论是短暂的急性的还是说可能是一个慢性的长时间的，是通过个体的表现。 是通过个体的表现和旁观人的观察。 那我再问您一句，假设说我是一个演技很高的演员，我能演出来吗？例如说我犯了罪，我现在我想逃避法律的制裁，我就演一个我这行为不正常的。嗯，我之前我还看过有这个电视剧，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叫什么，应该是纪晓岚系列吧，其中有一局呢，他跟这个和珅斗智斗勇，哎，就演自己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了，就是皇上说他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了啊，演的还真的挺好啊，不愧是好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人会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法律的制裁？ 伪装精神病的现象确实有过。 嗯， 但是要想伪装精神病成功非常的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呢？ 比如说咱们两个，咱们不用伪装精神病。嗯，咱们伪装一国旗班试试，人家看着像吗？肯定不像。因为 咱俩个头可能是不是差 点，个头就不够，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个头够的人里面，行为举止那个是经过长期训练那个才能够看出来那个劲头。 嗯， 我凡是没经过训练的人想临时装是不太可能的，当然这个是一个还只是一个行为举止的样子。那么人的感受比那个细腻的多，如果说没有这种感受的人想去伪装或者说想讲一个故事讲出那种感受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从来也没见过大海。 嗯， 在一个没有电视的时代，没有这个现代传媒的时代，然后你非要描述出我在海边的感受，那真在海边的人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嘛，这还用是吧？你真正在海边生活过的人一听说你一个山里人，然后你描述的大海肯定不对，都是你想象的，和那个真的不一样。 哎，那个水啊是甜的啊，特别特别的清澈。 那是他们家的小溪嘛，所以说这就露馅了嘛。所以说这个没有那种感受，想去伪装是几乎不可能的。 嗯， 只有以前有过这样的疾病，或者他跟这样疾病患者有长期密切接触的人，伪装的可能能够达到乱真的程度。如果原来从来没接触过，没有密切接触过的人是不大容易伪装成的，特别是在专业人员面前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比如说我要装一个疯疯癫癫的状态，您是一眼能看出来的。 那大家都能看出来你状态异常，只是我能看出来它不像一个明显的精神病，而是你在那闹。 哦，行，那我们再说到今天跟大家来提的这个话题啊，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型障碍这个事儿呢，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的确呢，在整个的医学的领域，临床诊断当中是有这个病的，而且呢，也说了这个病呢，在某种程度上来得快，去得也快。人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它算是限制呢刑事责任能力。那回头再讲，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人进入这种状态呢？今天我在网上看了，有些人还调侃这个事儿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大媒体大 V 都调侃说，哎呀，我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好多了。还有人说啊，我可是搞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短暂的障碍一下啊，你们别欺负我啊，离我远一点啊。什么原因会导致人产生这种疾病呢？ 总体而言，对于这个病的所谓的决定性因素，现在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刚才私下也谈到过，像这种急性的短暂精神病性障碍中，有一种啊，或者说有一类，它是发生在旅途中的，有人就起个名字叫旅途精神病。 嗯， 那么 还真有这个病啊？ 起了这么个名字吧，但实际上往往也归于这一类。那么原来他平常没有病史，没有这方面的表现异常，那么挤火车 带着钱，周围都是陌生的环境，那么又没水喝，又不敢上厕所等等，好多因素加在一起，触发了他的这个精神上的紊乱。那么这种情况好像大家觉得好理解一些，比较可理解。有些因素影响因素，是我们发现确实跟他有关系 啊。您一说，我就想起那电影《天下无贼》了，那傻根身上带着钱，见那么多人，谁是贼啊？谁是贼啊？我看看谁是贼啊！啊，就那感觉，在您看来是不是有一点类似旅途精神病的感觉？ 那个不是旅途精神病，那是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真的紧张的人就不嚷嚷了嘛。但是那个状况下，即便是那个状况下，成千上万的旅客里面，也只有极个别人会出精神病性的症状。那么也就是说，主要影响因素我们还是没找清楚，我们只都能够发现一些影响因素或者诱发因素， 还不知道病因在哪里。 对，我们现在总体而言，我们的学科水平不那么清楚，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这个。 既然不知道病因在哪里，我们就能断定这是一种病吗？ 我们定义疾病不是靠病因的，我们定义疾病是靠这个病造成人的功能障碍。比如说，虽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某些肿瘤一定是怎么得的，但是它影响你的器官的功能，甚至可以导致人死亡，那肯定这也是病了。 那倒是，对对对。那我们再说到这种短暂的啊，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型障碍，这个词我今天一定要给它念顺了，记下来。它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急性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往往在他当时的主观世界里是很混乱的。那么一方面能感受到一些外界正常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会有大量的异常感受，包括觉得周围的不安全感，甚至可以同时有幻觉，比如说我现在就听见，这个某某某人正在对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 其他周围人都没听见，那么这叫幻听。在这些明显的症状影响下，这人的行为就会出现异常。比如说他走着走着突然换一个方向，因为他觉得有人跟着我，对面来的人是坏人，其实那个人他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就像很多人说，这个见到有人吸毒了以后产生了幻觉，就是这个人他即使没吸毒，但是他的脑袋当中 也可以有这样的感受。那么吸毒的状况下，这样的感受可以更鲜明，或者说他的意识障碍往往会更重一点。 我手头看了个资料，说在临床当中啊，还真是有不少医院啊检查出了这种情况。那类似呢，我看到的一个资料说，北京回龙观医院2005年10月到2008年11月期间，有112例病例入院的时候 诊断的这个， 对，诊断出来就是这个病了。包括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诊断出来这个病。 对，所以说早就有，不是这个病名字不是为了这个事件而特设的。 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事怎么就来得这么巧啊，怎么就这么巧呢？我看到有人说了一个这样的这个猜测，我觉得也有道理啊。我跟您要把这事儿咱说清楚一点。有人说我们现在看来呢，诊断说这个嫌疑人啊，但不是嫌疑人，他就是这个事情的主角了。他呢是在作案的时候啊出现了这个精神疾病这一方面的状态，才导致呢最后酿成了这个恶果。于是呢我们现在确定了他是有这个病的。但是也有人反过来说有没有可能是他闯了这么大的祸以后，他把自己吓成这个样子。所以后来一诊断啊，一检查发现，哦，这个是精神方面有问题的，这倒过来这事儿能说通吗？ 这个做司法鉴定的时候，显然要对事件发生之前这个人属于什么精神状态，当时是不是有什么异常，包括客观的异常和他主观感受的异常，以及事件当中的感受，事件过后如果他能够回忆的话，回忆到的一些感受，要把它关联起来，做一个整个的临床相看，不能光看他出事以后这一段。如果你光看出事以后这一段，你说是到底是吓的还是原来就有的，那你没法说明情况。但是如果说某些感受是一贯始终的，在他没出事之前他就觉得有人要害他，有人在追杀他，那么之所以跑那么快，一切都不顾，很大程度上是觉得不安，自己不安全，有人在追杀我。那么过后他仍旧害怕，把他带到派出所也好，把他带到哪儿也好，他认为这是坏人设的局，把我框进来了。那么如果说整个这个过程是个连续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人在事件发生的前后，整个他是处于一个精神病性状态里的，事件只是这里面的一个插曲。 那这个事儿呢，讲到这儿，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在精神这一方面 有障碍甚至有疾病的人呢，我看到相关的数据啊，它是呈现一个逐年的上升，这个是和整个的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您刚才听我说完这个之后在笑，我就想问您的是，这事儿回头再讲来，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判断出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这些人有这个潜在的苗头，我赶紧给他制止了，今儿你别开车出门啊，今儿你别上路啊，你别给这社会添乱，别伤害到别人了，会有这个方法吗？ 总体而言，这个各种精神障碍都放在一起啊，不光说是精神病性障碍，与其说是出现的多了，不如说是我发现的多了。 哦，就之前一直都有啊。 自古就有各种精神障碍。 哦。 只不过古代的时候，我们把它解释成这人鬼魂附体了，这个人中了邪了。那么经过现代医学的这个重新认识以后，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疾病状态，只是你的人类的说法变了，而不是。 过去是聊斋， 感受变了， 然后今天变成了这个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 有的案例是可以是这样讲的。那么有些这个精神障碍是可以比较容易发现的，或者说之前好长时间就有的，你可以预防。比如说你一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好多时候你注意力都不集中，作为朋友说你今天别开车了，那么显然对安全更有保障。但是急性发生的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相对来说是不好预防的，因为在之前的表现往往前引，有一段时间虽然有表现，但是也比较当事人的周围人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发现，只是发现这人有点怪，不爱理人了，他是什么主观感受可能没有关注到，所以更想不到他会出什么恶性事件。 对， 恶性事件毕竟还是小概率事件。 对，就包括像这个王继进这个事儿，他们家里人讲出他其实当时白天看起来还是挺正常的一个人，但是没想到下午一出去就出现了这个事儿。 对，他某些行为还是没有明显违反社会规范，在他之前。 对，例如说还能开车，还能说话，还能去加油啊，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这些行为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 回头我再多问您一点啊，人在平常的社会生活中，比如说他的身体的状态，他的一些其他的遇到的一些事情，对于他的这个影响，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把一个人的情绪给他推到极致，这个大喜大悲的状态突然就来了，以至于他的行为失控，这种情况是算是常见吗？ 你说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更喜欢用事件造成的刺激来解释当事人的表现。 对 啊，这个可以解释部分的案例，比如说范进中举啊，咱们都学过的， 疯了 啊。他出现精神异常了，至少是，但是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有明显的事件诱发？ 对，所以说在您这么看来的话，其实呢，应该是，就这个事儿，病是归病，就是有的时候你的精神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异常，这算是异常，就并不是说你但凡是有点什么异常，这人就一定是病了，有可能他会自愈，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型障碍，我看一些说法说他这个。也可以不治自愈是吗？ 有些人发作是短暂的，不治而愈的，在我们医疗系统不大容易遇到，因为他不需要治的，他就不会来了。 那倒是， 我们医疗系统看见的都是需要治的。之所以他被当成一种疾病，还是因为他耽误事了。 对， 就算不出恶性事故，他也是因为他耽误事了，耽误这个当事人他自己的生活。被打断了，所以他 说的这个事啊，是耽误事儿了，而且这一次呢，还是 出大事 了，出大事儿，人命都没了呀。关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讲的，在这个精神病这方面诊断的这个名词儿，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型障碍，这不是一个新词儿，也不是为了这个案子所这个生造出来一个词儿，早就有， 只是大家觉得生僻。 对，就平常接触的太少了，这说明我们的知识面还是不够广啊。但是现在也有人担心说，那现在已经有这个鉴定了，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他会因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样的一说，他的受惩罚的程度就会减轻。今儿呢，我也请到了一位律师，跟他呢来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所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律师，跟他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妙律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说了这个病症啊，您现在也知道这个病症了。很多人呢特别担心说，王继进他呢现在被鉴定出来是有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型障碍，有可能他所面临的法律的惩罚就会变少。这个从法律上咱们是怎么规定的呢？ 按照现行的刑法的规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这个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可以，是要根据情况由这个法院来进行判断。 也并不是必须，并不是那个应当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为这个间歇性的或者说是限制着这种刑事责任能力的，应该是说从法律上来认为他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被处罚的这个因素应该还是为主的。那么，只有在一些很这个特定的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被法院呢来认为可能需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按照这个2013年修改后的这个新的刑事诉讼法，这个鉴定机构得出的这个不叫鉴定结论了，叫做鉴定意见。 对。 这个意见不再是一个必须被采纳的内容，而且这个意见是可以被质疑、可以被质证的。 这个怎么 那么这种 怎么质证呢？ 那么就是首先第一个，那我们是可以就是说要求这个鉴定人本人出庭，接受检察官和这个有关当事人的这种就是询问，让他了让他要做出明确的这种当庭对这个和议庭来做出说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被害人的家属或者是检察院可以聘请专家证人出庭，也就是说另外找也是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对于他的这个鉴定的意见，对于他中间可能存在的这种有争议的内容，由专家对专家来进行质证。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给和议庭提供一个最终的一个参考意见，那么是否对这个量刑进行这个减轻或者免除。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如果在量刑上对他进行了减轻或者免除，一般情况下会附带的就是在就是刑罚这个，比如说判刑或者是罚金这样的这种就是处罚之后，还会有对于精神病的强制医疗。那么这种情对，而且这个治病实际上也是附带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比如说要到这种有这种看管条件或者什么的这样的地方去。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鉴定结论出来以后，可能并不一定像这个大家所猜测那样，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免罪或者是减轻处罚。虽然可能从量刑上有可能啊，从量刑上会给他减轻，但是如果一旦减轻了，那么就必然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应该对他进行这种强制性的这种精神病的这种治疗和医疗。那么实际上对他的人身自由仍然也是一种限制。 对。 所以最终他的这个后果可能我觉得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好，谢谢呢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蒙金律师呢，就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司法这方面的解读。先送您走了，再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玉龙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让人挂碍的精神障碍，说到的是不久之前在南京发生的620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呢，不久之前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司法鉴定的意见，其中是指出了王金记在作案的时候呢患有这个短时性的精神病行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个事儿呢也是引起了社会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呢，也是请到了精神科方面的医生，也请到了司法的专家给大家来做了这方面的一个解读。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病行障碍，这的确呢是在精神诊断的领域存在的一种疾病，而且相关的法律专家也告诉我们，就算是这个确定了，法院呢也不见得会采纳啊。即使采纳了以后呢，未来他的人身自由也是会被限制的，所以就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法外之地。哎，最后呢，再跟我们的嘉宾啊，来自和睦家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师胜利医生呢，来聊一个话题。刚才呢，这位律师是提到了一个治病的话题啊，这种精神疾病怎么治呢？ 精神病性障碍主要还是靠药物治疗的，一般的这个心理帮助的话，它只能起辅助作用，就是搞好医患关系，能够争取患者的合作。但是纠正这个精神病性症状还是靠药物治疗为主。 这时间长吗？ 时间长是看你是什么概念了。一般来讲，其他科的医生都觉得精神科的治疗偏长，因为我们治个感冒一个礼拜，治个肺炎俩礼拜，那么一个精神病性障碍，你要是让它症状缓解的比较完全，个把月不算长，那就治疗一个月了，症状缓解的很好，这个是个常规反应，不算一个说你这个创造奇迹了，算不上。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啊这么慢呢， 然后你还要维持很长时间，看它不复发什么的。 嗯，好，咱们今儿的节目时间的原因呢，这话题啊暂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呢胜利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呢我们的连线嘉宾。最后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点，这个世界之大呀，有很多地方啊，很多领域都是我们所没了解到的。很多事儿不是说一出了以后咱们就赶紧的去上去添砖加瓦啊，保持一颗冷静的心，保持一颗求知的欲望，来去观看自己身边很多呢浮浮沉沉的变化。也许在这个冷静的状态之下，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才更能够经得住时间和现实的考验。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结束了。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怎么样了？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